多问题都欢迎来电咨询，轻便、防滑、柔软、舒适，只要您年满50周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专业健步鞋。4007106108，4007106108。 缀先贤之遗志，寄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缀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昨天郭老师给咱们讲了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震撼的一个实验，用咱们的欧米伽3呢，居然可以轻松快速的把泡沫分解掉，这不能不说啊，是一个奇迹。昨天我出于好奇呢，也跟郭老师要了一例，亲自做了一下这个实验，亲眼看到了泡沫不到3分钟就全部分解掉了，融入到水里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咱们想一想啊，血管里的斑块垃圾总不会有泡沫那么顽固吧，总不能比泡沫还结实吧，它既然连泡沫都能分解掉，那对咱们血管里的血栓、动脉上的斑块啊，更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人到了50-60岁以后啊，不可避免的血管里就不是那么干净了，所以这个欧米伽三鱼油呢，对咱们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下面呢，就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说到这个欧米伽三的实验呢，很多朋友呢已经亲自做过了。昨天呢，接到了很多的电话，大家都说呀，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用一下。确实是啊，我非常能理解大伙儿的这种急迫的心情。刚才王希就说了，人到50-60岁以后呢，血液呢就开始不干净了，有斑块了，有血栓了。他说的这个年龄50-60岁，我呢需要纠正一下，其实血液垃圾出现的时间呢比这个呢还要早，只不过呢在这之前呢很轻微，你感觉不到而已。早到什么时候呢？昨天我跟大伙儿呢说了，咱们的红细胞学名叫血红蛋白，昨天咱们讲的这个小红，对吧？哎，昨天讲了小红受到的损伤，然后产生变性这个过程。严格来说，从人一出生啊，这个病变呢就开始了，只不过呢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万、几十万个红细胞受损伤以后呢，我们感觉不到，因为红细胞太多了，一共呢是几百兆亿个，哪怕就有1亿、2亿病变了，咱们都不会呢有任何的感觉。但是这个阶段呢，你没有感觉不代表你就没毛病，是吧？血管里呢有了这些东西，毕竟咱说呢它不是好事，你越早采取措施呢，你呢就离疾病越远。对于心脑血管系统呢，若已经有问题的人来说呀， 这个分解血栓、分解斑块的工作呢，那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个斑块呢，在血管里头，随时有可能呢，把你的血管给堵掉。堵在手脚呢，还好点，麻一阵呢，也就没事了。一旦呢，堵到重要的地方呢，堵到大脑就是脑梗，堵到心脏就是心梗，对吧？这都是急性发作的病，那还有慢性的呢。比方说堵到了肺，那么肺泡得不到氧气，得不到营养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就要萎缩，就要坏死。那造成什么病啊？就是肺纤维化。堵到肝呢，就成了肝纤维化、肝硬化。堵到哪儿哪儿呢，就有毛病。所以我说呀，只要你血管里呢有这些东西，那么堵呢就是必然的。堵到不重要的地方呢，那叫运气。咱们不能说这后半辈子呢就靠着运气活着，对吧？咱们必须尽快的把它处理掉，咱才能放心呀，才能舒舒服服的过咱们的安稳日子呀。所以我说呀，这个欧米伽三鱼油呢，其实是人人都需要。不管你现在呢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检查到斑块和血栓，我直白的跟大伙儿说啊，你从一出生血液里面呢就开始产生垃圾了，攒到现在您呢40多了50多了，有听众朋友呢可能是70、80的老大哥老大姐了，对吧？几十年你积攒下来，那血管那能干净得了吗？啊，有人说了，可能啊我去医院检查了啊，颈动脉彩超、椎基底的彩超、心脏的 CT， 我都没发现血栓，所以我没问题。我说您呀，千万不要这么自信啊，那个检查呢是有局限性的，这些个所有的检查呢都是只能检查一个局部，而且昨天我也说过，血栓它是游走的，它不在固定的地方。这些个彩超也好 CT 造影也罢啊，就相当于拍了一张照片，它所反映出来的呢只是那一瞬间那一个局部的情况。我再打个比方说吧，我今天半夜12点，我跑到北京的长安街上啊，在一个路口我拍了一张照片，宽阔的大马路非常的通畅啊，只有3-5辆车，那你能用这张照片做证据证明北京不堵车吗？显然不能，对吧？这张照片呢只能告诉我们，在半夜12点这个时间，这一个路口它是不堵车的，并不能说明呢白天它也不堵，更不能说明呢别的路口呢它也不堵，对不对？雪山跟这个呢是一样的道理。比方说你昨天呢你去医院，上午10点钟在颈动脉上呢拍了一张照片，哎，没有血栓，它不能说明呢你别的地方就没有血栓呀，也不能说明呢你11点的时候呢还没有，它仅仅能够呢显示那一刻那一个局部，并不能呢代表你全身的情况。所以说呀，太过于相信检测报告呢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过分的相信自己的感觉了，我觉着我身体非常的好，我没问题，我能吃能睡的，我什么都能干，好得很。哎，就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老家小区里的一个保安去世了。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区呢是个很老的小区了，物业呢可能是为了省钱吧，就没有聘用呢保安公司的保安，而是呢从附近找了几位退休的老同志，但是年龄呢也不是很大啊，60来岁，仅仅呢就是看个门啊，院子里呢巡视一圈，哎，没多少事儿，工作呢也不累，身体好一点的呢60来岁的人呢可以说完全能胜任。但是那一天呢，这几个人呢在院子里巡逻完了，就走到呢那个门岗小屋的门口，这个人呢就说了，说我心口发紧，我不舒服啊，我想要回家去躺一会儿。这几个老伙计说，那你就去吧，我们几个看着也就行了啊，晚上呢也没多少事儿。然后这个人呢就往大门外走，眼瞅着这个大门呢还没出去呢，手呢就扒着这个铁栅栏，慢慢的就滑倒了。 这几个老伙计赶紧就跑过去，有人呢就打电话呢报了120。我们那个小区离医院很近，可以说十来分钟120他就来了。来了一看，说送医院吧。送到医院，这医生一检查就宣布死亡了。后来120的急救大夫说呀，实际上他们赶到的时候呢，这人已经死了，只不过120呢是没有权利宣布人死亡的，送医院呢只不过是走了个程序而已。你这样算算啊，从这个人感觉胸口发紧不舒服到死的那个时间最多10分钟。什么病啊？冠心病。有一块巨大的雪山一下子把他的心脏大动脉给堵上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任何症状，他以前呢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这么一下子就走了，就完了。所以啊，我们一直在强调保健养生的重要性。实际上一个中老年人血管里面呢是不可能一点血栓一点斑块都没有的，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而大部分人呢不知道自己血管里面有问题的，所以劝告咱们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咱们用这个欧米伽三鱼油呢来给它分解掉，减少一下，总是会有很大的好处，对吧？但是咱们要注意啊，任何一个东西啊，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咱呢不能去夸大它，要科学的认识，理性的对待。欧米伽3好不好？很好。有没有必要用？很有必要。但是咱们要认清楚它的优势，它的作用是什么。咱不能说吃了这个以后，心脑血管呢就完全没问题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心绞痛都治好了，能吗？不能。这些病要是这么简单就治好了，那还用咱们去研究什么药物吗？想想就不可能啊，对吧？那么咱们这两天介绍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咱们说的非常直接非常清楚，对吧？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油，用营养学的标准叫法呢，它是一种脂肪。这种脂肪呢可以分解血管里的脂质代谢物，分解斑块。这个意思呢就好像咱们手上沾了这个油漆以后啊，用这个清水咱洗不掉，咱用洗衣粉用肥皂也很难洗掉。哎，怎么办呢？用这个汽油啊，或者呢油漆工用的那种锡料，哎，锡料它也是一种油，它能让那些变成了固体的油漆呢重新变成液体，然后融入到汽油或者这个锡料里头，这时候呢你再用洗衣粉再用香皂的就能洗干净了，对吧？这个欧米伽三起到呢就是这个汽油呀或者这个锡料的作用。你血管里的那些个斑块它太顽固了，靠咱们身体的能力啊或者靠药物的力量啊已经没有办法清除了，用它可以给你化开，但是化开以后呢这些东西呢并没有消失，是吧？并没有被排出体外，它还留在血里头呢，只是大块变成小粒儿了，很小很小的小颗粒儿，肉眼呢都看不见的。但是如果没有后续的治疗，它会怎么样呢？这过一阵子啊，欧米伽三的作用发挥完了以后，消耗完了以后，它仍然呢会凝结起来，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还是呢咱们跟用汽油洗手的道理一样，你手上的油漆被这个汽油吸湿了也溶解了，你是不是要马上把它洗下去啊？你要是不洗的话呢，过一会儿这个汽油挥发了，是不是那个油漆它又结成块了，是不是？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水先贤之遗志，记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炎龙中医讲坛。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 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用欧米伽3呢，可以把你现有的血栓、现有的斑块给你化开，但是排不出去，这就是它的局限性了。另外，欧米伽3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它呢是咱们血管自身维持自己弹性的一种重要的营养。人呢上了年纪以后，血管的弹性减弱啊，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很多斑块呢在这上面呢聚集着啊，就像一根管子一样，一根呢胶皮管子，里面贴上了很多泥沙，是不是弹性就差了，就弱了？哎，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血管本身的老化，本身的纤维化。一根胶皮管子用了3年以后，那还能跟新的一样吗？弹性还是那么好吗？不能了，对吧？它一定是变脆了，变硬了。为啥？因为里边的胶原脂肪成分呢，它给流失了。那么大家想想，咱们的血管也不过就是一根胶皮管子，生活中的胶皮管子3年呢就不行了，老百姓把它叫做乏了，对不对？可是咱们的血管何止用3年呀，咱们得用上个20个3年，对不对？30个3年这样的，甚至是40个3年呢，对吧？人在理论上来说可以呢活到120岁的，是不是40个3年就是120岁？那么为什么咱们的血管能用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身体呢可以不断的给它补充营养的，补充那些个胶原呀、脂肪呀。你身体给它补充这些营养，你说身体的营养又从哪儿来呢？哎，从食物当中来，对吧？所以呢，我以前曾经建议大家多吃点肉皮冻啊，用猪皮或者用动物的蹄筋儿啊，猪蹄筋儿、羊蹄筋儿、牛蹄筋儿。你要是有条件能买到的话呢，最好可以吃呢是鹿蹄筋儿，用这些蹄筋儿呢来炖汤，然后汤呢炖得浓一点，冷了以后呢啊就变成了肉皮冻。哎，多吃些这个，对咱们软化血管呢很有帮助。而且这个呢蹄筋汤呢对关节也很好。关于呢这个蹄筋汤啊、肉皮冻啊，以前讲过不少了，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长久的用下来呢作用它却不小。这个呢不多说了啊，还返回来说咱们的欧米伽3。刚才咱们说到它的作用啊，也说到了它的局限性。作用呢可以呢软化血管，可以呢把大块的这个血栓呀、斑块呀给它分解掉。这局限性呢就是它不能把这些血液垃圾给彻底的排出体外，也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所有的问题。那怎么办呢？用什么可以把它排出去？最终还是要靠咱们肝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说欧米伽3，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肉皮冻、蹄筋汤，一切呢对心脑血管病有好处的东西，包括咱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中药啊，其实都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比方说丹参、三七都是走肝经的。咱们慢病查疗16方里记载的这个方子呀，高血压的是橘方，高血脂的这个黑牡蘑方，冠心病动脉硬化的杜仲雄花方，从功能性质上来说都是疏肝理气的。为什么疏肝理气以后哎，对心脑血管病就有好处啊？以前我给大家讲，肝主疏泄，人体一切管道的疏通和排泄都是肝的作用。现在咱们又讲到了募约曲直， 就是说一切能伸缩的有弹性的功能都是肝气作用的结果。咱们治病的时候呢，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啊，不要被一些检查出来的数据呢给迷惑了，那都是表象。无论治什么病，都要从五脏上面呢去找病根的。说到医院的数据，我呢想多说几句。昨天我讲到血栓的时候啊，曾经就提到过彩超呀、CT 呀、造影呀这些个啊，这些结果咱都不能迷信。结果昨天呢，就有朋友在电话中就问了，那我做这些检查岂不是没有意义了吗？我说不是的，意义还是很重大，因为你检查的呢，那都是最关键的那些地方，像心脏、颈动脉、大脑，如果这些地方有了血栓的话呢，那是马上就能要人命的。所以咱们检查一下呢，知道没有咱就稍微可以放心一些，对吧？有的话呢，咱们就要赶紧采取措施了。我昨天的意思只是说呀，如果检查的结果是这些地方没有血栓，并不代表你全身都没有，但是这些地方如果有大的血栓，那就说明你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了。我说的是这意思。所以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检查还是很有好处，很多人通过检查都挽救了自己的性命。我只是说不要因为这些结果是正常的咱们就掉以轻心。咱们说现代科学啊，对人体的认识还处在非常落后非常低的一个阶段上。哎，你别看现在医学科技呢这么发达，对吧？但是对人体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别说那么多复杂的疑难杂症，就说最常见的高血压。前一阵子呢，我遇见一个挺年轻的西医大夫，好像呢还很自豪地跟我说，现代医学呢100年以来对于高血压的认识呢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呢科学一定能够克服高血压。我就跟他说呀，不一定，我没看到你所谓的进步在哪里。他说的进步是什么呢？对于高血压的危害性的认识确实是进步了，知道了这个病很厉害，能要人命了。历史上呢有一件挺巧合的事情，就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英国的丘吉尔首相，还有苏联的斯大林主席，全都是死于高血压带来的心脏病啊，或者呢脑血管病。在当时呢，那个时候呢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对吧？60多年前，那时候人们把高血压的安全范围定为多少呢？是高压180，低压150。当时的科学家医生呢就认为，在这个数值以下的血压呢都没有问题。这三位鼎鼎大名的对世界和平呢做出伟大贡献的国家元首就这样冤枉的死了。50年代后期呢，科学家呢才发现不对劲了，这个标准定的是太高了，不行，又说呢必须要控制在160以下，直到60年代末才确定了现在的标准140/80。这就是所谓的科学进步。但是控制血压的手段呢，60年前用的药物是扩张血管，现在的降压药换了好几代，核心的作用仍然还是扩张血管，等于是在原地踏步了60年。实际上啊，治疗高血压光靠吃药物来扩张血管能行吗？这个问题以前咱们讲过，说不行，对吧？你必须要把高血压形成的根源解决掉。为什么你的血压会高起来？用中医的话说，就是因为你元气不足，满足不了肝的需求，造成肝的疏泄功能无法正常的发挥，然后积累的一些寒湿邪气呢堵塞了经络，而造成了高血压，对吧？这两天呢咱们又从解剖的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解释了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原理。高血压也属于心脑血管病，对不对？